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 ，PC。 早晨 啊，喂，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个礼拜咧就香港嘅球迷咧就用呢四个字去形容咧，就系、是、衰败游泳啦。咁虽然咧喺亚洲杯咧嘅分组赛嗰度咧输咗，但系咧都团结到啦一班中国香港嘅足球迷啊嘅心啦，系啊，咁啊都好开心啊。今年咧年头嘅时候，足球迷又好 happy 啊吓，即系早一两个礼拜睇啦呢个奥运仔啦，系咪先睇费高啦，跟住又睇香港足球代表队啦，仲有嚟紧美斯踢波啦，又入大球场睇啦，跟住再贺岁杯咧，托迪啦踢波啦，咁啊， 成个运动足球热潮咧都非常之畅旺啊！ 系啊，咁啊真系啊，咁希望咧香港足运咧就即系嚟紧龙年啊！行过一条龙啊，所有嘢都妥妥贴贴咧，咁啊，绝对系球迷们嘅福气嚟嘅，咁样嗱，转个头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请今日嘅嘉宾出场啦，今日咧讲啲有关饮食行业嘅嘢。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咧！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呢一位朋友咧，系一个饮食集团嘅创办人嚟嘅，咁啊系在家饮食集团嘅创办人啦，蔡慧琳啦 ，Wanny， 早晨 ，Wanny， 早晨啊，大家好， 你好你好，咁啊嗱，喂，见到咧你嘅集团入边咧有好多样性嘅，包括有居酒屋啦，跟住有车仔面啦，有啲住家嘅料理啦，跟住有啲吧同埋有啲 cafe 啦，喂，跟住我真係覺得個涵蓋面同埋個覆蓋面好廣喎，咁啊嚟緊都會喺灣區嗰度有機會大展拳腳啦。但係常言道，我哋貼地啲先啦，嗱，由灣區即係由香港出發，我哋再去灣區。喂，依、這個飲食嘅市道有冇好翻少少咧？老老實實，即係對比過往嗰一年啦嚇，係啦，嗯。 其實你問我咧，對比起過往嗰一年咧，係冇嘅，香港即係坦白講係冇特別明顯嘅好轉咯。咁、而且可能係嗰個趨勢再偏向兩極化啦，係、啦。即係我哋成日講餐飲係高價、中價、低價咁樣，咁、但係就可能會睇到偏向再兩極化會嚴重啲咯。 係咁啊，同你去傾偈咧，我都可以講、喂，你都好重本嘅投資啊，即係淨係鋪都講緊有五六間啦，喺香港應該唔止係嘛 ？total 有幾 多？ 係五六間 啦，有咁多啦。 咁但係嚟緊可能都諗住喺內地大展拳腳啦，係咪你都見到有個商機喺當中？就係如果對接得到灣區，其實個消費層面都會好廣，始終灣區城市入面都混含住一啲唔同嘅消費能力啦，以至就係好多香港人其實翻到內地消費都好隨心，反而咧叫佢哋喺香港食嘢咧就唔係好願意啊！你見檸檬茶一個例子，我點解好想同Wanny今日講下食咧，或者由飲品嗰度出發咧，就係手打檸檬茶。啊！檸檬茶唔係我哋由細到大都喺茶餐廳飲大嘅咩？ 係 點解會喺大灣區發揚光大或者內地發揚光大嘅，俾你諗一百次都諗唔明，係咪先？你都係屋企世世代代做飲食噶啦，係咪先？間車仔麵鋪都開咗幾十年嘅，你點估到呢一樣嘢係可以哇？即係秒秒鐘幾百萬上落係賣手打檸檬茶，係咪先？咁你點去詮釋咧？作為一個飲食界別嘅人啦， 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原因會係關乎於就係因為而家真係始終資訊好發達，咁而餐飲即係消費者佢更加會著重就係嗰個性價比啊，同埋個消費體驗。咁而無可否認，其實近呢幾年啦，國內嘅一啲餐飲業佢哋嗰個專業程度，其實亦都係行得好快，行得好前。咁講緊佢哋係每一樣嘅食品啦，我舉例啦，或者品牌啦，其實佢哋做嘅垂直度啦，或者係甚至乎嗰、那個即係轉啊，佢哋可以轉得好深好專業。 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我自己都會想就係開始將一啲香港嘅飲食文化去到灣區，因為其實香港最接近就係灣區啦，去做一啲嘅發展啦，因為都學到好多嘢嘅，係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嘢，如果你唔做，就可能好似你頭先咁嘅例子啦，即係一個明明係香港代表性嘅凍檸茶，點解會係調翻轉喺國內翻翻落嚟，而且仲更加盛行咁咯？ 係咁，有陣時候譬如同餐飲聯主席啊黃家和先生和哥咧去傾偈嘅時候，佢都會講話：好彩我哋將港式奶茶已經喺早嘅年期移植到去內地啦，即係將我哋香港嘅奶茶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如果唔係有一天可能深。可能他们都 调返转。 调返转头行。咁呢一样系我估香港嘅朋友仔几唔乐见，或者香港嘅餐饮业啊有乜理由啲优势俾人哋吸咗嘅，冇理由嘅。我哋应该系返到内地大展拳脚㗎嘛 ,suppose 系咁㗎嘛。咁所以我都有啲朋友仔artist 朋友嚟，可能大家都知道打开娱乐版啊，喺内地开返茶饮，开返呢个咖喱鱼蛋。啊，都好成功喎、啊，幾間鋪咁樣喎、啊，咁樣咁我都好欣賞咯、啊。而講開咖喱魚蛋，你往後嘅生意層面都好大機會喺灣區入面做翻啲車仔面食啦。 係啊， 咁嗱呢個都係我覺得奇怪㗎，即係點解喺深圳或者喺廣州都少啲呢啲叫喇喳面啦、啊容許我咁樣講嗱，喇喳呢個字咧就唔係冇貶義嘅，但係你如果有細到大咧睇開周星馳嘅食神咧，你都知道咧。一碗車仔面咧煮得好咧，真係要用心， 係咪？係咪？係唔易啊！真 係唔易啊！真 係好難。 正所謂蘿蔔有渣啊，失敗係咪？咖喱味流於表面又失敗咁樣。好啦，咁啊，往後係咪諗住呢啲面向走進灣區啦？ 嗯，其實係嘅，因為始終車仔面都係一個幾代表到香港嘅傳統食品嚟嘅。咁亦都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車仔面有佢喺香港人心目中嘅地位嘅。咁但係佢係唔係一樣？容易去模仿或者複製嘅嘢咧，唔容易嘅，係啦。呢個正正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你話可能比較近少少深圳、廣州，未係去到好盛行，反而我都有啲朋友話之前。佢明明唔係做開車仔面嘅喺香港，但係佢去到北京、去到上海就開車仔面啦。咁、而亦都睇到嗰個受歡迎程度係真係幾高㗎喎。 係有喺度啊。 係有㗎，係有㗎。 點解呢？你覺得你分析係點呢？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始終國內啦，即係對於香港一啲傳統美食係有追捧嘅粉絲喺度嘅。但係以車仔面為例啦，我發覺近呢一年開始真係想籌備呢一件事嘅時候，同國內人去溝通，佢哋眼中嘅香港車仔面咧，其實係一個撈面嚟嘅。 哦，係啦，咁即係錯咗喎， 完全係兩樣嘢嚟嘅。 咁錯咗喎，嗱，我話俾你聽咩係車仔面咧，就係、是、蘿蔔啦、加腩汁啦、多葱啦、油面啦、豬腸啦，係啊， 冇錯。 嗱，呢啲係必備嘅一啲元素喺當中啦， 冇錯。 或者有啲。即係你覺得啊，點解要加午餐肉加腸仔嘅？咁車仔面就係咁咯。我中意食就係油啊，係靈魂所在 嘅辣汁啦。 係啦，係啦。 係啦，車仔面靈魂就辣汁啦。 係啊，係啊。 咁當我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就發現原來佢哋眼中嘅車仔面就係可能一個牛腩撈面啊，即係唔係個形式啊？佢哋純粹係某一種食品，將佢 label 咗做車仔面啫。 係。 咁所以國內人聽到普遍嘅國內人聽到車仔面，佢就覺得係呢一款即係牛腩撈。面啫，大腸撈面啫，咁樣，而攞唔到真係香港人車仔面嘅精髓啦。 其實佢大腸撈面同佢嗰啲叫做拌面咪好近似，老實講，即係佢只係混淆咗，將個拌面 mix up 咗啫嘛。我想講真真正正好地道嘅車仔面並不是係咁樣， 完全唔同。 同埋理論上，周星馳喺內地咁風行，佢哋冇理由唔明 白 車仔面係點 啊？ 即 係 你如果有嗰一幕好經典就係、是、莫文蔚煮碗面俾周星馳食嗰下咧。你就知道嗰碗咪就係車仔面咯， 係啦， 其實係好容易、好直接咁樣可以打入內地市場，我自己深信係。 我相信係嘅，即係而家因為真係好多內地嘅遊客啦嚟到香港，佢哋去真係去揾一啲好地道嘅食物啊。 係。 咁呢個係亦都係個大趨勢。咁佢哋著重嘅，即係當然價錢可能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啦。咁而著重就係嗰個文化。係。係啦，我嚟得我就真係要揾一啲。 感受到香港文化嘅嘢食去試咯。咁呢個係佢哋個體驗嚟嘅。咁而真係想將呢一個最傳統嘅體驗放上去，咁其實可能喺個交流上面呢會係有啲困難嘅、因為首先第一就要教育佢哋明白嗰樣嘢係咩嚟先。 哦，咁唔難嘅，依家咁多嗰啲直播主啊，嗰啲小咩書嗰啲人，即係有啲網紅啊、探客店啊咁樣。咁嗱，嗰啲探店就有好多商業考量啦，但係有更加多就係佢好直率食咗你呢一碗面個性價比個 CP 值係高，而且滿滿嘅港味，咁就自然會有客似雲來嘅跡象出現㗎啦。係 啦，係啦。 好啊，咁啊嗱，點解同安妮要傾偈咧？其實我本身咧約呢個訪問嘅時候，我都想除咗灣區嘅面向咧，因為你自己嘅發跡都好有趣嘅，我覺得透過大電波都講下，你就屋企就係叫做車仔面世家啦，可以咁講啦。咁又係嗰啲傳統嗰啲發奮故事，一檔車仔面養咗幾口，即係一家幾口咁樣啦。跟住自己就讀完書之後就做咗金融啦，做咗十年啦。咁喺個投資嘅眼光啦，以至個 analysis 嗰度，我估計你都有一定嘅分析嘅能力啦。跟住依家再坐擁六七間唔同 label 嘅餐廳啦，往後仲諗住喺灣區大展拳腳啦。你點喺你哋新一代嘅飲食人，即係嗰個視野啊，同埋嗰個寬度。頭先你好好講咗個厚度同埋個寬度。依家做飲食咧，真係唔能夠話做好單一嘅嘢就搞得掂啦。即係可能三十幾年前你賣涼茶，你真係好專心做涼茶生意，你真係可能中環有一間鋪啊，你就淨係做涼茶嘅啫。嗰、那個涼茶得三個口味嘅啫，唔係呢個五花茶咧就係、夏枯草，就係火麻仁，即係你唔好講第四樣。你飲就飲，唔飲就算啦，係咪先？但係依家今時今日喺香港以至喺灣區做生意，要好靈活走位，要個動彈性好高，要個涵蓋面好寬廣，你乜都要有嘅，乜都要做到嘅。你覺得係難處啊，定係商機咧？王年， 其實兩樣都有。真係兩樣都有，咁但係當你去克服咗呢一啲嘅問題之後，其實係有好大嘅商機。咁點解咁講？因為始終香港係700万人啦，咁但係面對緊灣區其實係十倍嘅人口。咁呢一樣嘢，如果你個品牌打得好嘅時候，其實你嘅受眾係增大咗十倍， 係啊， 係啦，呢一樣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嚟嘅，即係唔好話係咪餐飲業先啦，可能其他各行各業都係。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嘅品牌，因為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啊，內地而家好多行業，特別係餐飲好卷啊，即係講緊嗰個競爭真係係好惡化。咁而呢一樣嘢亦都係鞭策到自己，或者甚至乎需要鞭策到香港嘅产业啊、餐饮业係更加要去进步。因为始终即係可能嗰个習慣啊，係啦，咁同埋就係、如果你话真係餐饮业嗰个香港係竞争大，环境即係越嚟越唔好嘅，咁但係可能讲緊嘅内地嘅竞争更大，係啦，佢哋需要做到更加专业， 係 啦，更加好嘅我哋叫做性价比嘅服务，高性价比嘅服务。 咁大家又可以參詳下啦，都估計好多年輕人其實都好想創業啦，特別早一兩個年頭就個個開曬咖啡店啦，喺大南街就個個都係咖啡達人啦。但係我哋做飲食要有前瞻性嘅，即係我今日請 Wanny 上嚟就想好似頭先咁樣好有涵養嘅一個訪問，就係、你作為業內人士啦，你點睇個趨勢點啊？你哋面對咩難題啊？咁樣咁都想透過大電波去分享下咯。等啲後生仔都知道，喂，原來翻到灣區開鋪頭都感覺上好易，成本好似好低，但係都要有啲嘢要考量嘅。相關嘅牌照咧，係咪先個税項點樣去計咧？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啦。 冇錯， 你喺內地逃税就好麻煩嘅一件事嚟嘅。你翻到內地做生意就守規合法係好基本嘅，咁唔係話咧香港做生意就唔使守規唔使合法，咁但係稅務嘅嘢就自己去多啲揾啲專業人士俾啲意見你啦嚇。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蔡慧琳啦、Wanny 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謝 Wanny 啊嚇，咁啊希望你新年進步先啦嚇，咁啊下次喺灣區嘅各個點開店嘅時候，你又上嚟去分享一下未成形到真係喺灣區嗰度開店。 啦，究竟有啲咩点点滴滴可以同我哋 share 咧，好嘛？ 嗯嗯， 好，多谢 Wanny，thank you， 拜拜。 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隨更遠，聚散次序盼會逆轉，如能重置該一對的人成熟後先走近，或你我會更合襯，力片進與退場亦已暗，劇本演出一半鬧欲過，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该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夜已暗，劇本演出一半，那道我不甘，人人曾放开灯对的人遗憾是当醒觉没法再向你步近，就算再次进场，但语句读不出当天口吻，从来难免将感作铺陈，遗憾与错过有时必怨愤，唯有当预设剧情的疑问，让你永远退场莫转眼，让当天心中风印，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批出51,000份高才通计划申请，当局正系进行追踪问卷调查，了解申请人嘅工作同埋生活状况。调查已经接近尾声，整理资料当中，不久嘅将来会交代结果。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高才通计划之下已经有36,000个申请者到香港，配偶和仔女等受养人亦都有大约35,000到36,000人已经来香港。高才通申请人以高学历和高人工为主，部分年薪超过250万港元。他强调当局希望留住他们贡献香港，所以会想办法支援，包括仔女升学和学广东话等。孙玉涵补充说，90%+的高才通申请者来自内地，当中40%在海外大学毕业。 警方在黄大仙区展开打击毒品行动，检获市值超过150万港元毒品，一个34岁男子涉嫌贩毒被捕。秀茂坪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昨日上午突击搜查显庆街一个单位，在单位外截查，先后在男子身上和他租用的单位里面检获怀疑海洛因和一批怀疑可作贩运的工具。正在北韩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平壤和北韩外务省副相朴明浩举行磋商，并且拜会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务相崔善基，双方就中朝关系、国际地区形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交部形容气氛亲切友好，双方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成果，再次确认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是两朝同两是两党同两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双方一致同意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指引的方向，以中朝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为契机，加强各层级战略沟通，深化传统友好同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双方商定了中朝友好年的主要活动安排。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崔善基和孙卫东会晤的时候说，北韩和中国同意加强战术合作，并且捍卫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世界花园对开嘅快线咧有单意外噶，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博康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世界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博康村。咁另外咧，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对开亦都有坏车，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兆康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福亨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家展叔叔唔系几好嘛？ 呢个都系逼不得已嘅办法。 但系展颜一定唔会放过我噶。 你系展颜最好嘅朋友，唔通你唔想借呢个机会等佢哋两父女和好咩？ 我梗系想啦，但系咁做 唔好讲咩但系啦。 罗本究竟揾沈若溪用咩方法让展青山父女和好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退休生活流流长，你的荷包准备好应付将来的生活需要没？香港年金给你100%保证的每月收入，无论前路有几远，都与你终身同行。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只要你够60岁就可以申请，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纳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好多时我啲学生、我啲朋友咧，就不断会 send 翻一啲。我以前写过嘅歌俾我，咁我每一次收到都有好大嘅感触，好似有一个厨师好出名嘅，佢喺佢嘅法国餐厅里边咧做咗一道菜叫做咸鱼白。Hello， 我系郑国江，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翻到嚟咧，我想就同你分享一下咧，我呢个礼拜去咗河源 啊。河源喺边度嘅咧？ 河源都系湾区嘅一个地方嚟嘅、嗯，就惠州对上少少就系河源啦。不过呢个地方咧，我冇谂过原来嗰个客家文化咧咁重。 哦，点样咧？ 系啊，我去到嘅时候咧，都咁啊，其实河源系食啲乜嘢嘅咧？ 一嚟讲下食嘢先。系啊，河源嘅特产系啲乜嘢？ 诶，系啲咩咧？ 唔識啊，我真唔知啊，河源 係咪啊？ 係啊，唔熟。河源咧，好似都係少少退休城市嚟嘅、嗯，有身邊有啲朋友可能叫做登陸啊，即係70多、60多歲嘅時候都話啊，去河源嗰度買搭樓咁啊，住過啲悠哉悠哉嘅生活。因為嗰陣時咧，內地樓市火紅嘅時候咧，就成個大灣區以至成個廣東省咧，就好多限購令嘅、 嗯， 即係你唔可以買太多房咁樣啦，即係太多個套房，唯獨咧。河源咧系可以咧一个户籍咧买到2-3个套房嘅， 咦咁几好 喎、啊！呢、這个就系我认识， 這個、 我认识河源唯一一样嘢啊！咁样吓，咁但系时势啊，依家内地嘅房产可能销售情况就未必如理想，咁依家好多嘅城市嘅限购令咧早已经解除咗啦，喺上年咁样，咁啊随住疫情咧，咁我讲头先话限购令嗰个情况系疫情之前噶啦，即系比较夸张啲，哇！大家要排队买楼啊，咁样好似一楼难求，一房难求。咁样好啦，咁啊交翻俾 PC 讲，河源有啲咩得意嘢啊？ 喂，我咧就想同你分享一下，我真系好耐冇食过咁好食嘅豆腐。 豆腐，豆腐， 啊、河源啊嘛，始终都系客家菜啊嘛， 系 客家菜，客家嘅豆腐咧、真系好出色噶，同埋咧嗰个豆腐唔系纯白色嘅，即系有少少灰灰地嘅都。 烹调方法点？ 都系点讲咧？ 系啊， 有啲好似炸咗咁嘅，即系有个 佢又唔似 色咁嘅皮咯， 即系佢又唔似长沙臭豆腐嘅，即系唔系嗰种煎炸，跟住落劲多嗰啲要酸萝卜啊、辣嘅萝卜啊等等咁样。 唔系嘅，唔系嘅，但系咧你会食落去，点解会咁滑嘅咧？我系俾个滑嘅吸引咗嘅、哦，我好耐冇食过咁滑嘅豆腐咯，咁样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当然我哋去到嘅时候都见到河源原来都系一个。温泉城市嚟噶喎， 系咩？ 系、 哦、 啊，都好多地方可以浸温泉嘅。咁其中咧，我就用港车北上嘅方法上去嘅。 哇，好耐咯，未揸揸啦，几耐车啦？嗱，呢、這个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有兴趣，因为其实今次今日港车北上都系潮流啦。 冇错， 讲一句，转个头讲完呢、這、一个。呢一節之後，我哋都會講下啲通關啊，或者嗰啲啊嚟緊農曆年究竟嗰個關閘嘅時間開放係點樣呢？嗱，一陣間再同大家跟進。 嗯、 但係講翻 PC 呢、這、一個，如果驅車上去河源，究竟要用幾耐？ 幾耐啦？ 路線係點？ 係啦，啱啱啊，奧利。 都知道其實我係揸呢個電車㗎啦，即係電能車嘅。咁所以咧，翻去咧對我嚟講係有一定嘅難度嘅。點解有難度呢？就係我哋嘅電咧需要控制得好好。原因咧就係我哋咧其實由香港啦揸車去港珠澳大橋，已經可能用咗你大概20-30% 電，跟住你仲要行大橋啊嘛。咁可能已經再用多咗，可能用咗40% 電咁樣啦。咁咧你就需要一定要需要補給咗先。係啦，咁我咧其實就選擇咗咧去一個叫做港珠澳大橋咧，自己過完內地關之後咧，其實可以兜翻去地下停車場咧。 哦， 裡面其實有三個歐標嘅充電站，仲要係快速充電站。 歐標即係唔需要轉插嘅， 唔需要轉插，咁、哦、你就可以充翻自己嘅車啦。 跟住就翻翻嚟香港夠電去用咁樣係咪？定還是你過完橋之後插？ 係啦，過完橋、哦、過完內地關之後就兜翻去P 一停車場。 係 係啦，內地嘅 P 一停車場。跟住然之後咧，就充咗電先。 啊，你都幾無私喎，阿 PC， 你願意喺大氣電波分享，因為依家充電呢家嘢都係一個位難求啦。係，即係特別係可以唔使用轉插咧，好、多車主其實忘記咗帶嗰個轉插器啊。好多時候，即係翻到去嘅時候，就有少少拿手唔成勢嘅感覺咯。 因為咧，而家內地其實喺珠海啦，就分別其實有三個充電站咧，係可以充到歐標嘅。 嗯， 咁咧。都是快叉嚟嘅，咁分別係40kW 啦、60kW 同埋120kW 嘅。咁而呢個港珠澳大橋段咧，其實係就係60kW， 即係其實佢充得咧比較快嘅， 係即係比較快啦。當然你話喂唔係，我都揸電車，我而家充嗰啲唔止咁嘅，充緊200幾，啱嘅係有嘅，但係。你能夠有得快到，即係叫做等到一個鐘而差得多少少，已經係一個得著啦。 係啊，因為我一陣間再分享啦。其實我而家講緊啱啱充到90%+咧，就去到已經凌晨12點啦。咁、然之後咧，我就開始揸去河源，成個時間咧用咗3.5小時。 凌晨揸喺內地嘅都算高速公路噶啦。 係啊， 其實都幾攰喎，老實講。擔心你個疲倦啫，因為你都公務繁忙啦，依家。第二嗰樣嘢就係有必要咁夜先開車上去，因為個活動接活動好趕啊。 其實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首先要完成咗我哋日頭嘅工作先啦，咁跟住就上去，因為其實星期六有第二個活動，咁但係都要明白就係、都遇到一個小問題嘅，就係、如果我未考慮過，就係我未試過揸咁長途啦，喺內地揸住自己嘅電車嘅時候，咁我就會諗、如果塞車嘅時候，我嘅電咧可能係會唔夠 喎、 因為其實全程都講緊300幾公里，咁如果我塞車啊或者開冷氣啊，其實相對地咧嗰、那個要處理嘅 miles 咧就會唔同計法， 但係凌晨就一定會路路暢通啲， 路路暢通啦，咁仲要其實。天氣都唔算話熱嘅，咁所以我都冇開冷氣，其實全程都好舒服，整個路程都。 咁一定要啦，你凌晨要冇啲山風吹入嚟，一陣恰著都好麻煩。即係不過依家咁，你坐翻喺直播室，梗係冇事冇講，仲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河源嘅經歷嘅點點滴滴，同埋一啲有趣嘅人和事啦。 係冇錯，咁跟住我哋就去到河源啦。去到河源咧，其實剩翻10%+就有啲電到。咁咧沿途我哋就喺河源揾嗰、那個，我揾個酒店之前咧都已經。穩定，究竟酒店有冇充電器啊？係啦，好彩我揾嗰間酒店係有充電器嘅，咁、但係都係外國內嘅慢差， 即 係香港嘅中差啦。 起碼7小時先可以俾到100公里你行咯，大概。 唔係國內嘅慢差等於香港嘅中差，咁、所以咧，其實我大概差咗8小時啦，咁就。差翻去80-90% 電啦，係啊，咁樣咯。 哦，咁幾有趣啊！ 但咧，我有驚喜嘅，一打開窗嘅時候咧，第二朝。咁其實佢 upgrade 咗我做湖景啦，冇諗過，湖景其實黑掹掹夜媽媽都睇唔到噶啦，但一朝早打開嘅時候，哇，有驚喜喎， 係正嘅，哦， 係靚嘅，整件事係好靚嘅，即係冇諗過河源個地方，有咁多自然嘅景象啦，跟住又咁靚喎， 係 咁，但係咧我就錯失咗，因為咧原來佢嘅酒店本身有温泉嘅，但係就係去到凌晨嘅啫。系啦，凌晨唔知12點定1點咁样。 咁你第二朝起身，你咪可以去浸咯。 冇啊，佢4點先开。 哦， 系啊，咁所以就错过咗呢一个。 即系佢早上唔开，早上晏昼时间唔开。 冇错嘅，早上晏昼唔开嘅。咁但系咧，我去到咧有个自助早餐啦。有啲惊喜，啲蒙粉啊，我唔知啲面咧，其实系。 欸，我冇諗過咁好食喎，係咪米粉呢？我印象中類似米粉咁嘅 texture 嘅嘅面嚟嘅， 唔知又未去過荷爾， 係啊，誒又真係有啲驚喜， 唔係之香咯，有少少係嘛？即係頭先聽你講啲水啊好啊，咁整啲豆腐啊好啦，跟住整啲粉啊好啊，估計係咁啦，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本身係個天然現象啦，都會令到嗰度會嘅水土有啲唔同嘅， 係啊，又有温泉又有成咁啊，要好山好水， 好係度假嘅感覺。我覺得誒呢個地方，但係咁其實我選擇係因為港車北上，所以咁去啦。咁但係其實咧，其實深圳上去係近啲嘅。深圳如果去河源咧，其實個零鐘到都有機會到噶啦。 哦，係啊，明白。咁啊，大家可以抽下時間啦。即係譬如農曆新年嘅時候，就唔係淨係一味喺深圳嘅區域嗰度爆買嘅，有其他叫灣區嘅景點，大家可以觀賞下、遊歷下、探查下。 酒店非常之抵啊！ 哦， 係啊，我記得我住而家。嗰間即係我去選擇自己住嗰間啦，就是一個景區裏面五 A 景區裏面嘅，有埋温泉，都講緊只係500多一晚。 O K 喎 ，O K 喎， 係啊，非常大間房，亦都非常靚嘅，大家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好啊，咁大家又可以跟住阿 P C 嘅足跡咧，咁啊去灣區入邊嘅城市嗰度咧玩玩望望佢啦。好，聽首歌轉後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 C、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嗱，头先咧，你讲河源嘅游历经历嘅入边咧，其实咧我都渗咗少少咧，接住嚟讲呢个题目噶啦。咁啊，新春嘅口岸咧就有呢个特别嘅安排。咁啊，深圳湾咧，年三十晚以至到年初四咧就开24个钟。咁啊，深圳湾系正嘅，我觉得，因为你真系叫一地两检式嘅一炮过咁样过咧。其實是幾便捷的一個關口嚟嘅，我覺得過嗰是便捷啦。咁當然啦，原來根據入境處的資訊咧，過往大家最喜意過的關咧，依然是羅湖，羅湖依然是第一位。我有少少詫異噶，關於羅湖仲是第一位。 所以羅湖嚟緊都是講緊。由年三十去到年初二咧，都会延长个服务时间。 凌晨两点啊，去到系啊，咁所以即系有关方面嘅资讯，就大家去到入境处嘅网站，你会知道更加多啦。咁不过透过大电波，当然同大家讲下啦。头先讲过啦，深圳湾就开24啦，咁样咁讲就系年三十晚到年初四啦。咁至于你话喂，落马洲同黄岗咧，喂本身已经系24小时噶啦，呢个 港珠澳大桥本身都系24小时。而我今次咧最大嘅特别咧系乜嘢咧？就系、是、除咗呢个港车北上啊， 我唔够胆讲珠澳大桥。 除咗港车北上， 因为应该好塞嘅，我估。 其他讲紧唔同嘅一啲内地牌咧，即系可以揸翻内地嘅牌咧，过咗呢个12点后啦，即系凌晨12点咧，佢都可以选择去行呢个深圳湾。 哦， 系啊，咁就豁免咗个禁区纸嘅情况。 你再讲多次系点样？你讲多次系点？ 系啦， 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好想知呢个资讯。我哋个节目咧系有一定嘅价值有嘅。 系 好，你继续讲你嘅。 再讲一次啊！我哋咧行内地牌啦，除咗港车北上嘅朋友仔之外咧，即系港车北上必须要行翻港珠澳大桥啦。除了其他的车辆之外，他们可以继续选用这个深圳湾大桥做这个过境的。 是的希望帮到新机旁边的听众。至于有些不是揸车的，可能搭铁路的高铁，早上6点半开到晚上的11点半，大家很多时候都慣咗搭高鐵啦，特別去深圳北啦，因為嗰個係方便嘅。你深圳北搭一個站去，我冇記錯好似紅山站，跟住喺嗰度就可能打車打10蚊雞，跟住就去到嗰個大型超市。大家好中意隻倉庫式嘅超市啊嘛！你過年嘅時候入年貨，我唔知係咪咁啦，係啊，我就覺得好攰嘅，喺上面托咁多嘢落嚟，特別托嗰隻咁大型嘅熊仔，我都唔知托落嚟做乜嘢，係咪先？你我理解唔到嘅，其實呢一樣咁。是啊， 可能大家嘅储物空间都多咗啊， 系啊，可能 就住 有钱啊，住大楼啊，啲人系咪？ 就住垃圾征费未来嘅推行啊，可能大家都已经腾空咗好多空间出嚟。 呢个就真系唔知道啊吓，咁希望咧，即系大家去玩嘅时候都系了解多啲资讯先啦。如果唔系就盲摸摸咧咁样，喂，点解个关闸闩咗门嘅？咁因为你之前冇做呢个资料搜集咯，或者冇做呢个准备功夫咯，咁样。咁我自己睇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始终你话春节假期咁，好多香港朋友仔都会回乡探亲啦。咁香港都开始会有春运噶啦。咁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可能好多嚟香港工作嘅朋友仔，叫做港漂生咁样，咁啊买住好多手信咪翻翻老家嗰度，即系俾佢哋嘅米饭班住，即系佢哋嘅爹哋妈咪啦，同埋香港特产啊，妈咪爹哋翻嚟探你，咁人哋都识玩。 喂，我又反而想问一下，香港特产，如果你真系会想带翻去俾唔同嘅朋友介绍嘅时候，你会带啲乜嘢翻去咧？ 老实讲咧，即系讲一个好事实啦，你都知道，我好中意讲啲真嘢啊嘛，就系嗰个曲奇饼。其实枕住呢两个礼拜，我都系机场出出入入咁样。咁我见喺手信买得最多就系呢啲咯。就是那个曲奇饼，就是很多南韩的朋友买很多，周边地区的朋友买很多。机场的情况是这样，我估计内地都是这样，除非那个铺头，那个曲奇饼铺呢在内地有分店的。如果不是呢，基本上呢好似被小红书封为神物咁样，你明唔明啊？ 咁夸张？ 乜嗰个都讲咗成10年啦，嗰、那个曲奇饼。 我其实系会买老婆饼， 系老婆饼啦。 但系因为其实我买嗰间就唔系连锁间啦， 系 啊。 咁 你入嚟元朗买嗰间系咪要？ 系得一间嗰间。 大佬，呢个你作为呢个区议员咁样，当然我都知道你想振兴元朗区嘅经济，唔系咁都系乐事嚟嘅。咁啊，区区都有自己要谂啲计仔去激活个经济状况，系啱噶。 但我自己咁睇啊，其实系诶，其实香港究竟有啲乜嘢自己嘅特色，好让大家去推廣翻自己香港本身自己嘅文化， 呢個好重要嘅。我估其實好多香港年輕人都研究緊，譬如有香港嘅咖啡豆啦，咁嚟緊會有香港嘅米啦。咁呢啲我覺得 香港嘅米已經有都有嘅， 有機會就成為土產式咁樣俾人哋買走咯。咁可能會機會係往後一啲亮點嘅手信嚟嘅。我自己覺得，譬如香港磨嘅咖啡豆，或者香港嘅咖啡包，即係本地嘅魚龍嘢咁樣。咁啲外國朋友仔或者內地遊客可能嚟到覺得好新穎或者好新鮮咧，係咪？ 所以我期望會有翻嗰句説話：香港終於有自己嘅手信啦！ 係啊，係啊，係噶， 係啊，即係唔淨係一啲餅啊等等嘅，即係有一啲特色代表到香港嘅手信。 冇錯，冇錯。好啦，咁啊，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PC施俊卿，下個禮拜再同你傾。 拜拜。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靜中彰顯細膩。为这沉上的温馨，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碰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瓦砾中拼叠。若浓若淡，我明白了。为这沉上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但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致的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年纪。从微笑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你。